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到10点多，周明和宋满准备告辞了，谭燕西亲自开车送他们回去，将人送到楼下，谭燕西不动声色地伸手扣住了周明的手，转头对宋满笑着开口： 你先回去吧，我接你姐姐单独待一会儿。 宋满笑着比个 OK 的手势： 嘿嘿，不还也行。 赶在周迷的眼刀撇过来之前，宋满飞快地拉开车门下去了，而谭燕西没有犹豫，直接掉头。周迷太知道这个方向是往哪儿去的，却笑问： 谭总这是要把我接到哪儿去？ 谭燕西瞥他，轻哼了一声，那表情仿佛是我忍你够久了。周迷又故意开口： 可你也没问我想不想呢。 谭燕西的反应是踩下刹车，叫车靠边停下。他头往后仰，靠在座椅上，微闭着眼睛，叹了口气： 周迷，你要不今天成全我，要不干脆就了结我。 周迷笑得肩膀都颤抖起来，转而便探身朝他凑近，呼吸近在咫尺，却不去吻他，手掌在他心口处碰了一下，顿了顿，又顺着往下去，最后在他皮带的锁扣那里停住。 还没玩够呢，怎么舍得了结你？ 谭燕西猛地将他一搂，低头径直地咬在他嘴唇上，声音低沉而几分沙哑： 那是死也要死在你身上。 谭燕西的耐心等不及让他耗费半小时的车程，开回到公寓里再做打算。哪怕周米恳求，这是车来车往的大街上啊。他隐忍过了头，此刻真是不管不顾，习惯性动作，虎口钳住了周米的两颊，却保留了7分的力道。 找我的时候没多想想。 即便吃不到正餐，那开胃点心总得先尝尝。这儿便是小区来往最频繁的一条路，嶙峋树杈被路灯光照着，落在玻璃上，似水底暗藻招摆的影子，凡有风吹草动，都搅得整一面如镜平静的湖水都跟着动起来，那是车与人的经过交错的光影。周迷警觉极了，美美的转眼去看，有一个瞬间真有人路过了这车，却霍地停步转头往车头上打量，大抵两个 R 重叠的车标过分抢眼，又并非极其常见。周迷顿时吓得整个人往谭燕西怀里躲，一时间光线暗了些，是谭燕西侧了身，抬起了左手臂替他遮挡。然而这人就是有这么恶劣，这么会趁火打劫，他的右手不但没撤回去借他的外套的掩盖，反而加倍放肆。周迷伸手捉住了他的手臂阻止，哀求的口吻与神色叫他先停下来。谭燕西笑声闷沉： 你最好现在别求我，越求越完蛋。 周迷气急，一口咬在他肩头，他闷哼一声的瘦了，再由动作报复回去。那路人终于走了，而周迷也并未觉得就此松了一口气，持续不断的人经过，持续不断的精神紧绷，而绷到底唯有断裂这一结果。断裂的是神经，还有思绪，以及变作弓弦的他本身。拉满到极致，再挣然的干脆利落的崩溃。谭燕西笑意温热，恶意的伸出手去要他看看。周迷紧闭着眼，睫毛微颤，视觉丢失， 却加强了嗅觉，隐约的气息几分浑浊的，他只恨不得原地蒸发。谭燕西开储物格，拿纸巾看他一眼，笑着开口：“ 先规矩点。” 周迷抬手去打他一下，没什么力道，不痛不痒的动作。谭燕西笑着替他整理了衣服，各自坐正身体，他专心驾驶。车开进公寓楼地下车库里，谭燕西停了车，车库灯光白冷，深夜里几无车子进来。这寂静而无人声的氛围让周迷更加有几分的不自在，下了车又不自觉地再整理了一下衣服。谭燕西自驾驶座的那一侧绕过来，揽着他的肩膀上楼去。两人奔着目的极其明确的这件事而去，叫周迷有微妙的羞赧，克制自己情绪流露，在电梯里始终不肯往镜子里去会一眼谭燕西的目光。谭燕西望着他笑，他如此，他便非要去逗他，捉他的手腕往自己身旁一别，低了头去看他，一面笑着开口：“ 周小姐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有个特点，你一旦想显得若无其事，表情可就与若无其事半点关系也没有。” 他大拇指按他过分紧抿的嘴角，瞧瞧没藏好的狐狸尾巴，一面又开口：“ 紧张什么，又不是第一次。” 话没说完，因为周迷做事抬脚要去踩他的脚，他故作见好就收的举白旗，一面却快速的低头就亲在他的嘴角，又倏然的退开去。终于到了楼上，谭燕西按密码打开了门，在周迷踏进房间的一瞬间，谭燕西甚至连灯都不及去开，搂着他的腰就往玄关一侧的高柜上压过去，略带几分狠意地吻他。蹬鞋子，抬手压在开关上，抱起他往里走，伴随接吻以及彼此探索，衣服退一件扔一件，一路延散的罪证。过分急切，以至于完全丢失条理，都毛躁地直奔主题。到最后，周迷后背抵靠在床头，自己身上还穿着件在毛衣里打底的白色 T 恤，而手里谭燕西衬衫的纽扣上解开了一半，也管不着了。他最后的理智是留给了提醒他。 那个， 谭燕西停顿一瞬，抬手先将台灯沁亮，清幽的灯光，周迷眯了眯眼睛，见他伸长手臂去拉开了床头小柜的抽屉，拿到那盒东西，他没有立马忙着去拆，出人意料的在这分明箭在弦上的时刻，翻到纸盒背面，低头凑拢了台灯光，低头阅读那上头印刷的小字。 你在看什么？ 保质期。 什么时候买的？ 谭燕西显然已经从文字中得到了他要的信息，拆下一枚，再去撕锯齿状的开口，并回答他这最后一个问题：“ 跟你用剩下的。” 周迷顷刻脸再热了几度，他原本以为不会再有什么话什么事能让自己更害羞了，而显然他是高估了自己，更低估了谭燕西。诚然他是清楚谭燕西在享受情爱一事上有种坦荡的下流，但显然今天的程度远超以往，他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故意要说这些话来报复他，并验证这些言辞能否作用于他的思想，再引起身体的某些反应。他笑意沉沉地问他：“ 想过我没有？”“ 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？” 他的文字游戏，陷阱是在这儿。 我知道，我就想问问你，是怎么想的？是心里想的，还是 这里想的。 周明要疯掉了，只能逃避的拿枕头蒙住自己的脑袋，无法叫他闭嘴，但至少不要让他看到自己的表情。然而谭燕西这人从来是穷寇立锥的主，一把扯开了这枕头扔掉，搬他的脑袋来看着他。他低下头去，浮浪的笑意以及污浊的言辞都在他耳畔，他只能将生将死的消瘦。第一回并没有持续太久时间，像饿久了的人，久违的第一餐只用来填饱肚子，整个过程都狼吞虎咽得很。结束以后，谭燕西抱他到浴室去清洗，这一回便是十足漫长，亦是过程拉满的体验，前奏至安可无一落下，腾腾的热气像是起了大雾的清晨。因是在浴缸里，它有仿佛最直接的，如同沉入深蓝海底的溺水体验。最后周迷趴在浴缸的边缘，试图让腿上多些力气，没有成功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